过。 帽子戴歪歪，当我的嘴巴叼着一根烟，不想去理会颠倒的世界，疯狂演艺圈，权力在哪里？ 有没有帮我们提供什么茶水饼干？ 感觉就录好玩的，录好玩的， 我要准备什么啊？饼干有啦， 不要不要吃不好吃， 开玩笑 啦。而且你不觉得刚才牛肉面那个？怎么讲？有点少， 有点少，我还蛮饱的。 可能是， 可能是小菜， 小菜， 所以它包装是很好啦。 有啊，它包装很好、欸。 没有牛肉面店讲吗？好，等一下啊。好，那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各自好了。那这边先跟大家说，各位听众说，大家好，欢迎收听学电声的说话之道，我是。哎，完蛋！我还没选想化名要。 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想好了。 啊 ，shit！ 啊，我是凯爷，凯爷， 凯爷， 我是凯爷。好， 换我吗？ 你该怎么办？ 我是台艺丁海颖 ，AKA AKA。 好，啊，的人，不，看什么？都要逼掉，都要逼掉。 我刚刚那段感觉也要逼掉哦 ，AKA。之后就要逼掉， 反正我应该会后置把它逼掉，我把它剪一下，讲一下你那个。好，其实你不想也没差、啊，反正他就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旁观者，懒得跟大家介绍。嗯 好， 我们的节目叫做学电声的说话之道，然后我打算这个节目的介绍是说。几个学电声想靠 podcast 练习说话，顺便讨骂。当不成 YouTube 界的棒棒糖，只好当 podcast 界的金腰王。不错吧？ 可以啊，我觉得不错。 然后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叫做“系上的系上毕至谬论，收税的策展组与捐钱的人民” 。这个话题好辣哦。 我吗？ 你不是说你还 直接开始？ 随便直接开始。 因为我有跟那个我们 B 组员先讲过一次，但就是他们也不知道，所以我有当刚刚有跟类似像这样情况讲一次，然后就是说目前我们系上的 B 字目前是分成策展组和做 B 字的人嘛。啊，有人就是觉得说，目前这个制度是为什么大家都缴一样钱？但是策展组却不用做自己作品，然后还可以过这个学分，这样还可以过这个学分这样子。 那我这边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系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其他学校通常要做毕业展的，通常策展组是不会独立出来，不需要做自己作品。一般来说都是每一个人，因为毕业制作这门课，每一个人都必须生出自己的作品，那另外再挑选出自愿。挑选出一些要去策展组，就是他要做自己的作品，以及身兼策展组这个工作的人。那这是我们系上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再接续下去。 我在想之所以我们系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最近在想啊，是想说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策展组是不好干的事情，所以。应该或某些学生或某些老师，可能在前几年，不知道哪一届，可能就某一届开始，就想说这样独立出来好了。 你说以前可能是一起的吗？ 以前一定是 都有， 以前一定是以前一定是一起的，因为我是这样想啊，不可能说从一个逻辑出现就是好这一部分的学生就是策展，这一部分的学生就是毕制，因为大家都还是学生啊。如果好回溯成最。第一届开始做毕制那一届开始好了，一定是每个人都要做作品，因为我们目的就是做作品展览啊，所以不可能会说哦有一组做策展，有一组做那个做自编制作。第一届一定是开始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做作品，然后发现大家好可能还有这个策展组、哦，然后再挑出来，然后中间可能有近几年可能就发现说毕制策展组好像是不好干的事情的，那有些学生就是。可能抱怨不是抱怨，就是觉得这真的很就是真的很不是一件好干的事情，策展组这一部分，所以就可能我们这期前几年不知道哪一届啦，就可能想说从哪一届开始就是分离出来策展组和做毕制的人， 这样分离出来。 那其实这个问题我昨天有想过，就是策展组跟一般的我们其他参展参自己的作品的人不应该修同一门学分，就是说为什么应该是这样说，策展组到后来变成一个烫手山芋，但是我们记得啊， 不能这样讲啊，策展组不是烫手山芋啊，是以这个现在的体制，我们系的体制就是策展组和做壁纸的人分开，这样目的是为了不让策展组变成烫手山芋，这而产生这样的结果。 现在就是短缺啊！ 什么叫做烫手山芋？我觉得真正的烫手山芋是当初每个人在做，每个人都要做作品的壁纸的情况下，而额外挑出被选为策展组的那些人，他们对他们来说，策展组才是真正的烫手山芋，因为他们还要做自己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策展这个工作才是真正的烫手山芋。而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为了想，就是为了不要让策展这件事情变成烫手山芋，所以让他们不用做自己的作品，而专心做策展就好。所以不能说，我觉得不能说目前现在这个体制策展还是一个烫手山芋的这个情况。 哦，那我可能刚才是要想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还是维持这个制度，那因为好，我直接说了，因为之前有人跟我们说，策展组这个工作是烫手山芋，然后他们说是赶鸭子上架，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就马上要推派出 你说保游戏学长吗？ 一些推派出这些人，然后去接这个工作。但是问题是，我这个问题是比较后面需要跟系上去就是检讨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从大一进来，有很多老师就跟我们说，我们这个系就是要培养会策展的人。大一竟然就这样说，然后到大四，结果还有学长姐，还有我们自己的人说，哦，策展这个东西是赶鸭子上架，我们根本还不会，就是怎么讲，我们不熟悉的部分。那我想问，我们这四年到底学了什么？ 嗯， 那这是对， 对，就是另外一 个策展，很多学校其实都没有策展教学啊。 但是问题是， 现在问题是，某位同学自愿出来当总招，然后说这是烫手山芋，到底什么意思？ 不是啦，没有人，不同人啊，你。刚刚那个凯爷提的问题， 哦，对，凯爷，我 是额外，今天不是今天的主题，那他提的问题是我们系上的另外一个大问题了，对对，阿青不是今天的主题，嗯，继续。 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最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去讨论，就是策展组的一些不合理的状况，我们从最源头开始好了。那我们请哪里？跟我们讲解一下 最源头。你说我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你怎么跟我说的？ 就是那时候有一次，我们有壁纸的课，关于壁纸的课程，然后我们有一个壁纸的总招，然后当课程最后结束的时候，老师问这名同学说，策展组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宣布？但他什么事情都没有说，就只有说下礼拜要记得赶快缴钱。然后我就越想越不对，越想越堵烂，为什么他们缴钱会跟我们一模一样呢？因为当壁纸这门课他们要通过，当他们策展的时候是为了通过壁纸这堂课的时候，那他们策展就不只是单纯为了大家的公共利益啊，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他们利用策展去通过壁纸这环节。那明明这个里面两个都有在站在这个比例里面，为什么他们的钱会跟我们缴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需要去额外负担自己作品的钱，对吧？ 嗯，没错。然后我们又就是私讯了总招本人，那他们好像， 他们对于现在的目前的讨论预算以及编排预算以及讨论开会，对于内部的一些基本的前置作业来讲，他们好像也还没敲定。 对，他们就一直没办法给我们说明。举例来说，我们希望他们给我们一些大概的预算支出的一些明细。 对 对，那他们在缴钱之前完全没有跟我们说明， 就只是跟你讲，我们现在要你们一个人照历届学长姐要缴这个钱，你们现在就得缴这个钱，但完全都没有跟我们讲说你这个钱会用在哪个方向。明明他就已经说历届学长姐统计下来的平均的价钱，那为什么你可以讲出这种话，你却没办法给我们大概的支出表？ 没错， 不要说大概支出表，你连开会都不开，14号要缴钱，你21号才要开支出表会议。我钱已经先缴给你，放在你手上，然后你才要跟我讲钱怎么用，我欠你的哟。 讲好听一点就是策展组的有待学习的地方。对，这个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跟同学，其他同学也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先拿钱再提预算表，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奇怪的，就是这已经不是谁的问题，这是已经是每个对于每个学生以及每个公家就是办活动来说，现在是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会发生的问题。 嗯， 然后在这个问题出现之后，我们反推回来，就是再仔细往下线想，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目前这个制度下的策展组以及作弊之人的不公平的地方。 不要讲不公平，你就讲策展组是他妈。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我就不能讲， 因为是看个人主观问题，但是目前制度下，每个人都照制度走的话，就纯粹是制度上的不公平的地方。对，也不能说是谁对谁错，因为制度目前的制度下就是这样。 不是啊，这不是制度啊，我们学校没有规定策展组的规定，哎，这完全照他们自己跟徐阳姐去了解他们去年策展组怎么发生的， 啊、 他们就照这个。完全没有规定，他们就照他们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啊，但是谁默认的？ 他们默认的啊，他们自己也会知道这个有问题啊。 谁默认的？因为毕竟不能说教育，因为没有明文规定啊，所以一定是老教授嘛，教授啊，教授以及策展组总召啊。而且当初有说那个教授就是主任好像说这一届的策展组不要太多人，好像是六个吧，因为他如果问那个。今天晚上的那两个同学，他们说主任有说这一届的策展组不要太多人，就六人，因为上一届好像很多人，然后主任希望这一届不要太多人，好像就六个。对，所以每一届都在变，每一届都是因口头上说的规则而去做调整，所以当中也会引出很多问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教授好像都希望策展组和毕制组做毕制的人分开。对。主要的架构是这样，啊，目前我们发现从刚丁海的问题，发现提到这个就是支数表的先后问题，衍生发现说后面想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上的不公平性。 我觉得我刚才想要说的是，应该说我们在讨论这个制度，应该说合不合理，因为如果不合理，就没有公不公平这件事情的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先探讨这个制度是合不合理的， 不 是 啊， 就 是、 没有，这根本不是制度啊，这从头到底就不是制度啊，你不能讲它是制度、 啊， 没有，我 换个词啊，换个词啊，应该说是这个规则下边好了，这个规则谁，这个规则不是说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规则， 哦，对对对， 对我一直都没有讲说这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因为我刚刚也说了，这是每一届都在变的调整，对，所以每一届不确定的情况下，就产生出来的这种币制下我们目前进行的这种。规则，然后你所谓的不公平以及合不合理，对吧？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不公平就是不合理，所以没有说你就算是一点点不公平也是不合理。如果要以正常方向来看的话，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说，不公平一点不公平我可以接受，但你整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完全就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从头到底就真的很不合理啊！ 好，那请 那我们就 等一下，你还记得 FB 算上面有一位同学说，这是我们该自己去主动了解的传统吗？ 没有没有，我因为你们要讲一些，就因为你们目前都是以你们方向去看，那、啊、你们要试着要以反面的人去讲，说他们可能会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样子 podcast 还有内容讨论性，不然就是一方面的一直在呛你。 我觉得我要先讲一下，跟大家讲一下，我之前有在 FB， 就是我要先说明一下嘛，这样我们等一下才能接下去。就是我们有在 FB 发文，就是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公不公平。那我直接先讲一下我发文的内容，就是毕业展览的策展组缴跟大家一样钱，不需要另外花钱做自己的作品，只要拿着大家的钱办这个展览，就能通过毕业制作这门课，公平吗？那我们其实有收到一些留言，就是策展组本身去做这个展，难道不是一个作品吗？难道他这样子做不符合毕制这门课的通过标准吗？ 先从这题回答。 我们先从这题回答。 他说 不能通过毕制这门课的标准吗？但是你除了毕制这门课以外，还有一个毕制展览啊，还是说今天毕制这门课，只要我缴了你们策展组规定说我要缴12000块，我到时候毕制展览我可以放一张白纸在那边，我可以不用管整个展场的漂亮与否或是整齐性，反正我只要 我已经行参加的名义了，我就放两张白纸在那边，或者在上，或者直接把我整个展场用成一直在喷策展组，这样 OK 吗？ 就我的观点来看，就是毕制，就它是一门课。那你现在将毕制里面分成策展组跟其他一般展自己作品的人，那最后他们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个是自由创作，我们比方说我们现在不是策展组的人，我们就是很单纯的自由创作，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另外一边的人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资源，比方说他们拿的是我们的钱，那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经过我们的标准去审核的，就是经过他们要做出我们预期中理想的展览。那这两个东西在毕制同一门这一门课同一门课，那他们的通过标准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两个作品产生出来都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同一门课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再进一步讲，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金钱上的不公平嘛，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自己的作品，我们还要给钱给策展组，帮助他们拿到这个学分，做出这个展。那他们甚至不需要多花自己属于，应该说他们通过毕制这门课应该花的钱。那这上面的不公平出现在一门课程就很不合理啊！一门课跟钱的缴的多与寡有关，应该是完全不合理的吧？ 对，应该说他们是认为说他们的策展组为了公共而行使的劳力与时间，还有他们的精气神，可以抵掉我们自己个人做作品可能要多花的5、6、7、8、9、10万。但是我觉得说，你怎么可以以这个时间耗费的精力来说，你们就可以少缴我们会那么多到那么多的钱？ 再加上策展组是以策展为自己毕制这门课的一个成果，那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策展组可以以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帮大家做事，然后以这样的角度，然后去说哦，那我们当然可以少付多一点钱，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展览在尽心尽力，各司其职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劳心劳力，那你们为什么，难道你们帮大家做事，你们的劳力就特别值钱？没有道理吧？那个就是属于你们必须努力的范畴，你们帮大家做属于策展的工作，我们可以不要，我们可以专心去做我们作品，那我们也要专心去我们作品做我们作品，我们也要花费心力，那是不是其实这样子是很公平的啊，你们就是缴多一点钱，就是你们属于你们作品就你们缴，等下讲越讲越激动，属于你们作品你们就自己应该负担那个钱啊，为什么会是我们帮你们负担呢？ 因为他们现在就想说这件事情他们现在想说他们是纯粹帮大家一起做，不是说只有他们就想说这是大家一起做的东西，不是说是他们的作品，他从来没想过这是他们的作品，他们就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是通过策展来去通过这门学分的，你知道吗？ 嗯， 他们就没想过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们现在既然提出来这件事情，跟那个总招讲了，总招竟然可以回我们说，那我也可以不要大图输出啊，我可以不要做行销品啊，啊，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做，是不是大家都不用花钱这种？ 干 这种讲得出口、啊？ 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在不同角度看了、 啊。啊，我们就已经跟他解释我们的站的角度是什么，好好跟他讲，他可以直接回我们这种气话。 我现在直接先跟听众朋友应该告诉他们应该要从哪个角度看，你们必须要，我们都是以一个在为了这个毕制学分努力关系，然后一直在维护我们自己权益的学生的角色在看待这件问题。 不用，你应该像这样讲啊，就是说到底是要以纯粹办一个展览的角度去看它，还是另外再放在这是一门课的学分上的角度去看它？一方面，你们刚刚角度是以这门课角度去看那件事情，就很明显不合理的地方。那我先讲，如果只是纯粹办一个毕业展，就是这不是一个学分，这只是一个展览角度来看的话，这光这是分成策展组和做作品的人，这是可以分开来的，因为就看你们那个团办活动的团队要怎么讨论。那这样子下来的话，那你们就事先就要先 同学们就要事先定好说，就是规则是怎样啊，我们分成这两组哦，然后要那、啊、钱的话就是这样分配，就是每个人都缴，然后必策展组帮忙大家做整个包装，然后大家都缴一样的钱，但是个人作品要个人作品花自己的钱，这同意与否就要看靠大家投票，对，然后整个活动才之后定好之后再进行下去。但今天不是，今天是这刚刚讲上述的制度下放在一堂课里面，你可以发现很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堂课就是一个学分，你每个同学都过的话，至少标准你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没有发现，如果以这个方法上来实行的话，就是这个规定是已经是，这不是规定啦，没有白纸黑字明文规定，就直接这样实行了下来。你会发现说，如果假如说好，每一个同学都过了这个学分好了，你会发现说，策展组的同学不用花一笔钱，而做作品的人需要花一笔钱才能拿到那个学分，对，这是观看的角度的问题。大家目前我觉得是站在有一方是的观看角度是说，哦，我们现在就是办个展览，哦，他们帮我们做，好，我们花一点钱请他们帮我们包装，分担一点我们的体力。但是一方面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一群觉得不是啊，这些把它放在一堂学分里面来看的话，这样大家过的标准会不一样，就是有一部分的钱。我拿到这个学分，我必须出一大笔钱，而另外一部分人拿到这个学分却不用，这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觉得。然后这个问题是在目前以我们目前这个实行的制度下去实施的，会发现这个问题。啊，这个制度下的合理与不合理的话，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就这个制度下，到底策展组该不该缴自己额外多出来的钱，或是他只要拿其他人给他的钱来做帮大家包装就好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如果没有他没有放在一本 学分下面来看的话，但目前对于我们系上来说这还是一堂学分啊，所以就这样。我是觉得如果这不是一堂学分的话，策展组分开来，这样我是觉得 OK， 看因为看你们组织章程，看你们团体要怎么分配。但是我觉得，自然那些人是不是自愿的，而且有些就是不能让策展组觉得说我只要出劳力就好，我钱的话他们出就好。我觉得不能让，如果我是策展组自己人啊，我会觉得这样其实有点不太公平，因为我不需要出钱，我只要出跟大家一样，我只要出力就好，就是也会出现有点不公平的地方。因为一个展览，你策展组和制作壁纸人两者缺一不可，你不能说就是哦，做策展做作品的人要负责大部分的金钱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提一下我们心中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最公平的方式。然后我现在再补充一个，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壁纸课程跟壁纸展览，他们本质是要把我们每个学生的想法运用这4年所学去把它展现出来，去呈现出来。那今天这可能我刚才有稍微提过，就是策展组是拿大家的钱，那他们必须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做出大家预期中的设计跟展览。那这样子他们策展组的成果是不是跟其他的组别就是意义上是不太相同的？那既然他们是拿我们的钱听取我们的意见，可能比方说那些主题啊也是大家投票，大家算是投稿最后才出来才决定的，那他们是不是他们所有壁纸这门课他们的作品啊，也就是毕业制作的展览这件事情，他们拿多少分数或者是能不能通过这门课，是不是要由全班的学生去决定？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也可以换个方式讲说，是他们的分数不能完完全全说是他们的。就是以一种角度来看，他不是自，就是他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展 而去做调整，不能说毕业制作是完全出自于他自己的全权的创作的标准。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一门课的评分标准不一样。 对， 就是观看的评分标准不一。 其实这边我到这边，我们应该都已经把大部分问题讲出来了，也讲出我们的想法了吧？还是有什么还没想到的吗？ 差不多啊， 我觉得差不多吧。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想一下我们心中认为最公平的解决方式。那其实我大概列出三个解决办法，就是我认为比较理想，就是，第一个就是策展组一样不参展，不用展出自己作品，但是他们必须要负担他们大家应该说其他人认为他们应该要自己负担的项目的钱，应该是由他们自己要负担，这是第一个，不需要展作品，但是要另外再多缴钱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大家都要展出自己的作品，就跟其他学校一样，就是但是另外再选出策展组，就是策展这件事变成是他们一个，也许是未来可以，出社会找工作的一个履历，一个经历，这是经历吗？还是什么？忘记了。经历 就是多个学习的策展经验。 对啊，然后策展这个钱当然就是大家均分嘛，这就没有什么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认为，既然分出策展组了，我们系既然分出策展组了，那就不要放在同一门课，策展组的人去上策展的课，我们这些参展的人参加我们自己毕制课就可以了，这样不是更完美？他们可以学习到怎么策展，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怎么做我们毕制。嗯，大概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补充？ 我补充，你目前我就觉得都可以，但还要补充另外一个方，补充一个不是说我心目中，我是补充说以目前来讲可以怎么样改进会显得比较公平一点。 嗯， 第一个就是策展组目前是大家都讲10000嘛， 对， 然后可以改变的目前来讲的话，我可以小改变的方法就是做作品的人，所要缴的钱按比例下降，就是按所要输出的公共东西以那样去计算，然后做策展人增加，他们还有额外多出来，这样子去做调整，这样子还相对起来至少比目前来讲是公平一点。 等一下你再说一次吧，你再讲一次。 就我之前跟你讲多2到3成那个算法的。 哦，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个， 对啊，你 符合大家。 对，对 哦，比例，你现在讲 比例 问题。 对啊， 对， 就是你刚刚没有讲到，就是目前来讲，以目前可以改变的话，相对起来比较公平的方式， 就是策展组应该要以比例增加他们应该在毕制这门课要负担的费用。 嗯。 不应该就是这门学分，但是每个人是缴不一样的钱去。嗯，通过这个学分， 假如说好，我讲一个情境，可能大家比较好懂。假如说，因为毕这堂课好，假如已经规定说每人都要缴12000了，然后以现目前的制度下，你可以发现说，过这堂学分，假如说每一个有做作品的人，为了办一个展，办自己的展区，每一个人都要缴10000，做作品的人额外都要缴10000，那你可以发现说，有过这堂学，假如说大家都过了这堂学分。身为策展组的人，总共花费是12000，而身为策展组以外，也就是做作品的人，要缴22000，才可以过这堂学分。都是这堂课的学生，你可以发现到这个问题。 嗯。 不用讲说什么努力时间啊那些东西，除非你可以量化，不然那些都是主观的表现而已，主观的认为。 那。其实，以上其实我们都大概讲的差不多。我是想要再另外提一件事情，就是班上其他同学反应，就是这些问，应该说历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像这样子一届这样传，但是却没有人像我们一样跳出来讲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没有去思考说我们的钱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就是。去没有去背后去探讨他们背后应该会出现的问题， 没有， 不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讲说钱跑哪去，那是、嗯、那是知道钱的流向。我是指说钱的缴交以及价值的转换的不合理的地方，应该是这样讲。 对对对对，也是啦，就都是大家应该 因为对，因为我是我 哦，你讲你讲你讲， 我是想说他们那些反面那个另外方面的可能觉得 OK 的人，可能是想说，诶、欸，他只是纯粹以说哦，这个缴这个钱我 OK 啊，我可以，我就反正我就是一方面讲，我觉得缴给他钱我没差，就是我没差，我 OK 的这个方向去想说。我用这个钱去换这个金钱和劳力，我觉得他觉得他没差的这个方向，以及他可能觉得就是策展组就是应该要这样，就是他们可能真正的想过，然后也觉得他没差，或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点，就是金钱劳力转换以及这个以这是一堂学分的角度来去看，所以他们可能没想到。嗯， 应该说这个要改，应该是要从你大三下开始选毕制总招，那时候就要开始改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只有提到要选毕制总招，下次开会要开始选毕制总招，对不对？然后但是那时候应该是班代或副班代提及这件事情，但他也只有跟我们讲要开始选毕制总招了，但其实没有什么人去了解说你毕制的策展组要去做进行什么事情。 对，在这之前应该要说明。 对，但是照某些同学的论点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所谓的传统，你应该要去自己去了解这件策展组该做什么事情的状况来说的话，那当你今天明显比其他没有学长姐、没有认识很多学长姐的同学了解毕制策展组这个情况时，但你出来竞选总招时，或是成立策展组时，没有跟同学们提及说策展组的作品状况以及金钱的缴纳方式，那是不是我可以合理怀疑说你们是其实在隐匿说你们自己占了便宜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占了便宜 这个有点偏阴谋论啊。按我们目前先 阴谋论，我们没办法做定论。 对，因为阴谋论的话各说各话。 对 啊，但是就算撇除这件事情，就算我今天撇除这件事情时，你今天毕制总招出来你是自愿选的。策展组也是你去问他们说要不要参加策展组，他们经过一番那个利益的衡量后决定加入策展组。那为什么你可以跟那些你想要拉他们进策展组的同学说明策展组是在干嘛，跟他们分析他们之中的利益要害，但你为什么没办法跟全班同学们同时说明呢？为什么你只跟你想要拉进去策展组的人说明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今天明就像那个有一个同学就在留言下面说啊，你今天要进入策展组的时候，他们会去衡量那个利益关系嘛，对不对？那他们进入策展被总招拉进去策展组前，一定有先跟总招询问那些东西啊。那今天总招可以跟他们讲，为什么没办法跟其他不想拉进去策展组的人面讲？ 而且我最纳闷、最讨厌的一个点是，每次毕制课这门课老师上课就问说，策展组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公布的啊？然后他们也是很消极的，完全没有想要跟大家讲解。 对啊，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应该要被大家知道或者了解。 不要说你们很忙还是怎么样的，我们毕制总招从五月底就开始选出来了，我们现在都已经上到十月的课了，你一个流程都没有，一个金钱预估支出都没有，我们全部有的资讯就只是要缴12000。从你毕制整件毕制展览，你的分布、你的分配，你哪些你毕制策展组里面哪些人是公关，哪些人是美术，哪些人是怎样怎样，都没有问过我们，都没有经过大家的开会或是讨论，你们就是自己决定好，我甚至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决定好，因为你们根本什么都没有公布，你们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先，他们有讲，他讲一句啊。我现在重新讲啊，还有同学留言，就是说，他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件事情是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对， 那我讲一下我的看法。其实老实讲，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老实讲是有一点晚，或者是没办法很顶多就是，应该说理想的解决方法，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是比较有可能实现的，就是策展组多缴钱，那其他的制度。其他的理想的方式可能没办法在这学期就 就是实现这样。但是 不是，我觉得我要讲说， 你讲看， 你今天根本还没有开过会，一次开会都没有，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的改善方法没有办法在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改变呢？你今天第一次开会就是要先确定说你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啊。但是有个同学说我们要提出可行的方法，这样才会对策展组公平。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既然你标榜自己是策展组，我是做作品的学生，那为什么我一个做作品的学生对你们策展组的方式提出疑问，却是我要帮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这样就是本末倒置啊！你们标榜自己是策展组，但是你们有问题，却是我付你们钱叫你们帮我做事的人要负责帮你们策展组解决，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好奇的是，那个同学是，我好奇的是他认为我们哪一点不负责？ 他认为说我们没有提供解决方法，却直接提出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哦，只是我们没有打上去而已啦。 不是，就今天就算我没有打上去，他也没办法，因为这点说我不负责任了、啊。为什么我 提 出 问 题， 我要 给他配套解决方式，我给得出来，我今天就是策展组了、 啊。就不用，对啊，这是单方，就是 别来沾边，同学你别来沾边了。 好 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不结尾了， 别来沾边了，别来沾边了， 不在一个维度的问题呀、 啊。你模仿的很像， 你就不要在边跟我们讲屁话了。 好了好了，结尾了，看到这边，好了，你刚才讲到本末倒置嘛，很巧。我选了一个片头曲，叫做《双手插口袋》。我稍微讲一下它的歌词啊。我稍微讲一下歌词啊。不想去理会颠倒的世界，疯狂演艺圈真理在哪里？当然，演艺圈这个我们可以代换掉嘛。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现在遇到的状况去讲，就是很多人问到遇到这些我们现在想要去讨论的问题，他们没有去理会。那我们又遇到了一些本末倒置、颠倒的状况，那我们最后我们会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真正最后这个事情的真理在哪里，它的核心解决方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认为这首歌很这首歌很适合当我们的片头曲。那因为也要做结尾了嘛，那我顺便讲一下我们的片尾曲好了，就是真的不想嘴，就是应该说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对这件事情态度，是我们其实不想吵这些，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不能把问题放在那边， 对， 我们必须要去提出的问题，然后把它解决掉，而不是把它一直留在那边。 不是说只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以后的学弟妹，在经历这种有体制上有点不公平的毕业制作时，可以不要说只有你们自己想到，然后就不敢提出来，有学长们帮你们提出来了。 而且要再讲一下我们态度，就是我们是很想要理性的去跟大家讨论这件事，而不是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是因为不想缴钱意气用事，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意气用事， 对，我们完全不在乎那一点钱，说实话。 所以真的不想嘴，不想嘴，嘴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不是一个骂，而是真的不想要跟你 吵这些。 对，我们不是，对啦，我们才不想跟你吵这些，浪费我口水。 对 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这个非主流的意见跟大家闹得不合，算是非主流的意见吧。 确实啊， 我们算现在在大家眼里可能是异类啊， 对啊，但也没办法，我们还是得。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论点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的，对吧？你给我一点回应。 我不敢说会被很多人认同啊，但我觉得说，既然我们可以察觉到这件事对我们三个来说不对劲的话，那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只是没有去仔细的思考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同学，包括说以前的学长姐、老师、主任，还有现在的策展组，都应该不只是从金钱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应该从你们整个成立过后的制度，不要说一昧的推给以前的学长姐还有老师他们教给你们的方式。你们从五月多就开始成立了，但是一直到十月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实际的 round down。 就是在决策者的部分上，你也没有站在大家的各个角度去观看这个制度上的合理与不合理性。 对， 我相信总招是没有。 对， 以这个目前来看，总招是完全没有过。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可以用一个这么不负责任的决策者的角度来进行这件事，然后以后你还可以在毕业后出去找工作时，你还可以说你是这件事情的总招，那我实在不明白说 你这样真的算是一个合格的总招吗？我希望你自己想想看、啊、 嗯， 好，谢谢收看今天的学练生碎碎念。 我们正式一点，正式一点。好、啊，我们其实这节节目就差不多。那我们现在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个再见。那我是，我刚才是谁？凯爷，我是凯爷， 我是台艺丁海宇 ，AK。 好，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旁观者。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集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就这样了， 就这样， 好，结束。